来来来，2月7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6:30将会有呢一个嘅奔波 back to back 嘅环节啊吓，又再次去玩下游戏啦。咁啊，睇下即系到底小明今个星期啊有啲咩事情发生啦？好快过年啦，因为 会唔会小明去拜年呢？因为佢下个礼拜先去拜年， 都未到新年，点去拜年、啊？ 小明大扫除啊！ 跟住就整首啊李嘉仁医生嗰啲出嚟啊， 小明系列啊嘛， 系啊系啊，都实有嘅呢啲咁。 所以一阵间6:30就会听到啦。 系咁啊，今日先喺呢半小时，我要分享一个啱啱好亲身好 personal 嘅经历。 我必须要讲，头先开麦之前，我今日有一个好劲嘅故仔系咪？你话 我 好劲嘅故仔啊！ 我直头系即系嗰个语气啊，系同阿波成几乎系话，得啦，你半粒钟嚟休息一下啦。等我嚟啦！ 所以我因为佢嘅语气，我感受到啊，所以我回应佢嘅就系、是，咁我系咪可以唔使喺度？ 你饮啖茶，食个包吓，转头翻嚟咁唔系，因为呢个古仔咧，我觉得都要同你一齐分享，坐喺度听咧先有趣嘅。首先一样嘢啦，就系、是、我觉得人生咧有朋友住得近系非常之重要嘅。 系 咁啊，话说咧，即系又系呢啲。临过年嘅时刻啦，咁啊，最近唔知点解嘅又系咁得意嘅，即系临过年之前咧，屋企特别多嘢坏。 话说坏啦，咁快。 话说我屋企嗰个花洒头啊，即系冲凉嗰个花洒头啊，烂咗啦！琴日想冲凉嘅时候，发现咦，我唔知系咪跌一跌定系点样，总之烂个头，成个头甩咗出嚟，咁啊冇啦，即系你开水净系得条水柱射出嚟咁嗰一种咧，咁你冲唔到凉，洗唔到头噶嘛，咁啊好纠结啦，咁嗰件事。 啲阿爸阿妈好攰啊！以前我哋冲凉啊，咪咁啊攞条口， 攞个盆嗰阵时啊，落街装水攞个盆啊，淋落去啊， 边有话洗唔到啊？ 边有你咁多嘢？唔系咁啊，总之都 洗唔到啦， 洗唔到啦。即系比较麻烦，我冇所谓，我老婆就难搞啲咁嘅长头发啦嘛。咁啊，于是乎咧，即系朋友啊，好紧要啦。话说我哋有一个朋友就住得好近嘅，咁啊嗰阵时已经系10:00，咁然后咧我就尝试，第一下我都唔系谂住烦我个朋友先嘅，我先系冲咗落去，因为当时净系得翻呢一个嘅超级市场有开啦，屋企附近乜都冇噶啦吓，咁啊冲入超级市场搏一搏，到底超级市场系会唔会有花洒头买嘅咧？系冇嘅， 应该都真系 冇嘅，系啦，我印象中都冇噶，我知道其实我落去之前已经知道系。唔会有嘅，不过都系即系人系咁噶嘛，死唔信且觉得咁 磨下先啦。 系啊，可能超级市场咁大，你一路冇留意唔觉啫，可能啲角落头会有啦咁。咁落到去冇啦，咁啊，于是乎咧就揾个朋友帮手啊，求救啦咁。个朋友话：诶，唔使惊，我屋企有两个花洒头，有一个系未开嘅。 咁神奇， 好嘢啦！ 好地地，屋企有两个花洒头。 咁啊，佢又好好，跟住即刻咧就影张相俾我睇，咁啊话：喂，呢只花洒头你啱唔啱用啊？咁样，因为即系你知有一啲即系每个花洒头嘅设计咧，唔一定系可以 apply 落每一个人嘅屋企度噶嘛，总会有一啲唔啱，可能扭唔到落去或者唔同原因，咁佢惊我唔啱使咁啊，影咗张相俾我噶啦。咁佢嗰一只嘅花洒头咧，正好。好咧，同我屋企用紧嗰只花洒头系不谋而合，系同一个牌子嘅，啲韩国嘢嚟嘅，就系而家好兴噶。我谂可能即系好多大家家庭都会用到，就系佢冇得去转嗰、那个出水嗰个嘅， okay, 即系冇得教， 冇得教嘅。但系咧，佢嗰啲窿系好细个、好密嗰啲窿咧，咁有少少即系按摩式咁样嘅，即系水柱飙出嚟啦，咁好舒服嘅。同埋咧，佢喺嗰个花洒头中。中间咪有条柱嘅，驳落条水喉嗰度，咁嗰度咧就系佢会有一啲 filter 俾你过滤啲水咁。咁同我屋企嗰个系基本上系同一个牌子，只系唔同嘅型号、唔同嘅款式咁解啫。咁我就咁我同佢讲话，喂，得你呢一个店，我 同牌子即刻放心啦、啊，你觉得？ 转个头就过�嚟你屋企攞啦，咁啊，15分钟后喺你屋企楼下等好冇咁样。咁啊好啦，佢见有15分钟时间，我个人一路出发行紧过去啦，咁跟住然后咧行到半路，我收到一个 message， 就系我个朋友个老婆打俾我嘅，唔系就我老婆个朋我朋友个老婆 send 俾我嘅个 message， 就系话你系咪行紧过嚟啦？ 喂，如果你行緊過嚟，你可以翻轉頭啦。 唔見咗， 唔係，跟住然後咧，佢笑到傻咗啦。佢話因為佢老公咧就好好心。佢就即係幫人幫到底嘅嗰個心態就咁，佢就諗住 喺屋企測試下， 係啦，喺屋企 爆咗， 係啦，因為佢話因為佢屋企唔係用開呢一隻花灑頭啊，咁佢就覺得好新奇，佢覺得嚇點解個花灑頭望落去好似冇窿咁嘅咧？到底出唔出到水㗎？咁啊，駁落去嗰、那個水喉度試下出唔出到水先啦，費事白行一趟啦咁。咁跟住然後咧。剛才我咪讲到呢一隻花灑头中间有啲 filter 呢、 啊、 就係爱嚟过滤啲水㗎嘛。咁嗰啲 filter 就係一粒粒嗰啲珠珠咁样嘅。好細粒好細粒嘅。咁、跟住然后因为由于佢哋两公婆呢都少用呢一隻，咁佢就唔知道中间嗰啲珠珠係爱嚟做乜嘢嘅。咁佢个老公就好有信心咁同佢讲啦。佢话嘿呢啲珠珠咧系防潮噶，你用之前要乜掉咗啲，要倒咗啲珠珠出嚟先嘅。跟住佢 天才， 佢就将啲珠珠倒晒出嚟，跟住然后试下到底有冇水出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我就话 冇晒珠应该都出到水嘅。 系啦系啦，咁我听完佢讲，我估计话我得应该冇问题嘅。 我急救一晚。 系啦，咁我照过嚟攞咗嗰个嗰个花洒先啦。咁啊，跟住就好好好、啊，上到去咧，佢又将啲珠珠收集翻齐，塞翻落嗰个花洒头里。 但本身抌咗佢， 佢本身倒咗啲珠珠，跟住然后我同佢讲，我话啲珠珠咧系有用嘅，佢唔系爱嚟防潮，佢唔系嗰啲防潮珠， 佢系 filter 嚟嘅， 佢系 filter 嚟嘅。咁啊，即系佢又好好啦，佢又即刻 将 啲珠珠执翻， 我即刻帮你执翻佢先， 执翻去，塞翻落个花洒度，佢话。咁啊，咁你我唔知得唔得噶，你攞去试下啦，咁样佢又好质疑，因为佢觉得嗰个花洒头咧唔见唔好似冇窿咁啊，佢望唔到啲窿，因为啲窿好细嘅，你肉眼就咁睇系有啲难睇嘅，你一开水就知噶啦咁样。咁跟住然后我就攞咗翻屋企啦，卒之我就拍咗条片俾佢睇，我话。 如何正确使用这个花洒头？ 系嘅，呢个花洒头咧。有珠也好，冇珠也好，佢都系用得到嘅。咁同埋而家有一啲款式嗰个花洒头，你望落去咧，嗰、那个面头嗰啲窿系的，而且佢系细个啲嘅，因为佢系一个即系按摩款式嘅花洒头。咁佢出水咧，佢你只要有好少嘅出水量咧，佢已经可以即系冲得你好干净噶啦。咁样咁就终于解决咗我琴晚。过年前啊，呢、這个大扫除嘅日子咧系有凉冲啦，咁样，所以我就系想讲一样嘢啊，有朋友系真系好紧要嘅，住得近嘅话，无论咩时候你有嘢都可以揾到朋友帮手。第二样嘢就系、是。一啲你屋企嘅嘢咧，即系常用嘅嘢咧，其实真系要常备咗两个吓。第一就系、是、好似我咁吓，烂起一个上嚟都即刻有得换啊嘛吓，唔使临时临急半夜三更咁样落街揾。咁或者有时如果朋友都冇嘅，住喺附近嘅朋友都冇嘅，咁嗰下就难搞啲啦吓。同埋即系唔好下下都靠朋友靠自己。所以一啲常用嘅嘢咧，我决定咗喺今年新年之前咧，即系第一坏嘅尽量换啦。跟住一啲常用嘅嘢咧，尽量备多个喺屋企咧，随时有得走产。呢、這、一个嘅教训实在系太过惨痛咧，因为对我嚟讲，不过亦都好有趣嘅，即系多谢我朋友好有心，真系。即刻 好难噶，九 秒 九， 系 啊，有个花洒屋企， 系啊，即系呢个系好感激嘅，所以一个即系有一个好嘅朋友好紧要啦，即系加上佢亦都有咁 热心 咁、啊、热心去帮我呢个忙啦、 啊。我身边有啲热心嘅朋友咧，系好紧要嘅。咁、当然如果即系啲热心嘅朋友，佢聪明同唔聪明都有分别啦。 唔识咯，佢唔识啫，唔识啫。 咪好彩嘅都，即系有啲你知噶啦，爱你，即系嗰啲叫做咩咧？做好心做坏事啊，有时我帮你咁啊。 冇，你佢冇做坏事， 佢冇做到坏事， 冇做到坏事嘅，最后都系点都系冲到嘅咁样。 所以你喺屋企执嘢 ，OK 啊， 幾好啊，幾好， 讚美佢係咪呢？ 唔係㗎，真係㗎，救我一命啊！即係我成日都話呢啲涼呢啲嘢咧，我唔衝唔緊要啊，我唔衝好小事，我老婆冇得唔衝咯。好紧要噶，每日要冲一个凉同埋洗个头，系你明唔明啊？ 我明， 呢个系关乎我嘅人生安全嘅问题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 佢会发脾气噶，冇凉冲。唉，就系咁咯。 其实我觉得咧，好似身体检查一样， 系 即系你为咗以防呢啲嘢再出现，其实屋企一啲嘢你都真系要差唔多嘅时候检查， 系真系， 因为你最近。都多嘢坏啦， 系啊，即系唔知点解， 可能 年尾真系会咁咯。 啲嗰啲家品咧开始 用咗咁多年啦，系啦，即系可能啊都咁上下咯，几年啦，有啲嘢损耗品嚟嘅，咁就系时候 check 一 check 咯。即系尤其可能而家近排即系嚟紧好快有嗰啲花市啊，咁嗰啲都会有好多呢啲嘢卖噶嘛。咁得闲经过见到，咪即系提一提自己，屋企有冇呢个需要咧？ 因为做人啊。就是要做足準備，即係你唔好到出事嘅時候咧，就會拿手唔成勢啦。咁當然唔係話叫你屋企買定一扎後備電視啊、後備洗衣機啊。咁 呢啲太大型嘅梗係唔使， 唔係啦咁樣。 即係細眉細眼嗰啲咯。 即係有個 plan 啊！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有呢啲 plan 嘅。 係。 但就唔係喺呢一類型嘅屋企嘅嘢，我喺我啲 hard disk 啊、手指啊、SD 卡咧， 因為你嗰個命格咧係同嗰啲USB 啊、手指啊、SD 卡啊、hard disk 啊係特別唔順噶嘛，唔夾噶嘛， 成日都壞噶嘛， 成日都壞 係啦，即係如果啊，你喺呢個大掃除嘅過程中，今日咪即係年廿八係喎，今日年係 啊，今日年廿八啦， 係啦，記住我成日都提醒身邊嘅人啊，大掃除你要清嘅唔單止係一啲實體嘅嘢。一啲數碼嘅嘢都係要清嘅，即係圖嘅嘢。而掃嘅過程當中，你執啲 file 啊，有啲咩要同唔要？因為如果唔係，你就係永遠積存啦。 嗯。 第二嗰樣嘢就係咧，買定一啲 backup。 係。 我試過太多次，我而家真係學識咗個理論。你會覺得嚇、無端端幾嚿水成千蚊 買定， 買一個 又擺， 好貴啫。 嚇、啊， 都係嗰句，你只要 touch wood 啊，你個 hard disk 壞咗。你要救一个 hard disk 嘅钱，一定系唔止你买一个新。 冇错， 必须要 可能十倍咁滞啊，大佬。 系啊，逐击逐击同你计啊，咁、啊、你谂下有几贵？ 呢一句真系你有资格去讲，你真系专家呢一方面。 我俾咗几多次钱 啊？ 多么痛的练污啊！呢个 系啊，跟住之后自己已经有自己同自己讲，唔系啊，买过啦，但系都系仲系有嗰种惰性啊，或者觉得吓好贵，即系、啊就是、你会觉得诶、到佢有啲毛病，我先至算啦，系 啦、 啊。其实咧呢啲电子仪器咧、啊，有时咧都会 你咪话呢啲啊，即系可能例如嗰啲简单啲嚟计啊吓，啲拖板啊嗰啲啊，即系屋企插电啊嗰啲嘢咧，你都真系备定一两个，即系无啦啦可能你个拖板条线。旧啦，即系耐啦，断咗啦，你屋企冇电用嗰下，你又好惨噶啦。 啱啦，所以大家记住啊，喺你大扫除嘅过程，如果你咁啱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即系不妨谂翻下，你冇一啲咁样嘅，你啲电话啊嗰啲咧，你以为到佢坏嘅时候，即系哎呀，即系坏晒先至换啦。你见佢有时咧，佢有少少毛病，即系俾紧息怒话俾你听咧，即系搞唔掂噶啦。我一样嘢都系嗰句啦，我最有资格讲，系啊，我同大家分享我嘅经验。呢个系一个生活嘅系统，都同大家分享我多年嘅系统。 你系 hard disk KOL 啊？ 当然啦，喺奔神嘅故仔当中，话定俾你听一个好需要嘅嘢，就系你嘅电话簿当中咧，都需要有啲住屋企附近嘅朋友电话，有咩事紧急起上嚟都可以揾佢哋啊嘛。 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氓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 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住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绊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住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有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 Gareth T 紧急联络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乐园室内过山车怀疑发生故障，十二个乘客一度被困大约五十几分钟，由消防员救出，安全返回地点。是安全返回地面，园方话冇人受伤。事发喺下昼三点几，迪士尼过山车星战极速穿梭，有车卡停喺半空，当时十二个乘客被困，消防员接报到场，喺下昼四点几将乘客救翻地面。园方为顾客安全起见，暂时关闭星战极速穿梭。医务委员会前主席刘允仪逝世，终年76岁。医委会话，刘允仪服务医委会超过22年，形容佢在任以嚟充满热诚，好有承担，并且赞扬佢无私奉献，深受尊敬。现任主席邓慧琼已经代表委员会向刘允仪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刘允仪是肝胆胰外科专家，亦都是中大和星书院创院院长，上个月底卸任医委会主席。中大医学院对刘允仪辞世深表悲痛。医学院话，刘允仪的开创性研究为医学领域树立崭新标准，他追求卓越的精神更加启发一代又一代的医者，桃李满门。中大医学院院长赵伟仁话，刘允仪教授是良师益友，是真正的医学巨人。刘允仪2003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获授予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阿根廷球王美斯效力的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本港时间傍晚六点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和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踢友谊赛。根据神户胜利船官方网站，日前未有在对港队时落场的美斯金像被列入后备名单，上场只是在场边热身的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以及上场后备登是以及上场后备登场的美斯前巴塞队友巴斯基斯和佐迪艾巴，今场就在正选阵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转转冷，听日市区气温介乎11至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随即天气寒冷和有一两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88%，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啱啊，波城。所以真的要好好咁样珍惜呢个世界上每一个相遇啊！有时系一啲措手不及嘅情况底下，可能会救你一命噶吧。 分一秒，难再早点适应英勇气候，物色几多室友，成分刚好足够吹吹就。慢工先至识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姊妹性紧扣。善万化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地相披，平常清光。来用过肉过去收集，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尚未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同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护。 六度相隔理论，当然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朋友可以是深交到大家一起去追梦， 梦想可飞得起，谁都不需叹气， 有什么都一起分担， 作写好那二年传记， 那就最完美了。 始终年年到尾，只有百块腹肌，要确信理想先有望人集气，梦想最好如像孩子手执粉彩，佢就那天空，梦想与梦，莫惧年岁烧一把火，放喺心中。无论衰落成人，曾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全部难行？ 夜溫在房繼續被動，差點叫自己跌入空洞。當天風聲如風，今天打開這天窗，有夢想如夢。老友你要睇下別墅，有你冇禮物嘅數，時時痛快嘅旅途。我你咪再怕你歲數，快去跳步步，人世嘅奧秘要你探望。 想你最忙，如像孩子收拾粉彩，攜帶那天空，夢想與夢，無懼年老燒一把火，心孔之中，無論世路成人。曾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寸步难行，理想即且先通真，给你牵引灵魂命运，你无信心，你分一份，你有决心，真飘远了，在梦内回归，理想怎放低？理想太过远，要搭的士，只叫笑两笑，或者穿屎。 我先 喂 啊， 呢就系祖儿咯。 梦想如梦，嚟到今日年廿八洗邋遢大扫除嘅日子啦。当然啦，好多嘢要执嘅，你嘅人际关系都一样啊。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 你最不会再犯， 我 最不要再犯， 反应默许早心疼，快快乐断，最近你未够分， 我有事算吧，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换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之大。 I'ma hit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un tha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y do you, I see you, you fool, here we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屈不得志。 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换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Kiss， 今晚抹掉你，冇错，喺你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有一啲唔系咁理想嘅朋友，同佢硬系好似有啲啊命格唔系好夹嗰啲咧，尽快抹甩佢，抛走佢啦，无谓令到自己嘅人生咁难过啊！ 当一天光角角斗快滚出铁罐，将这星期定。当一向中各各无实个性惯性强制性坐定，若未提名，若未固定，也你变做报警。当一天一个个眼分气气呵，何妨疲劳分析。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升职摆酒触及在正案结案，正个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升官一刻结尾，作个结算你算尽某个数字。 陈天傲 No Say， 有好多嘢唔到你去拣，唔到你去选择，尽量喺自己控制到嘅范围当中，为自己拣最好嘅。可能系屋企点装修咧？ 28分，远床位置很近，但楼上新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觉好瞓。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躲进柜里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心酸试过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冲紧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 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自发觉最差境，方会有天中断。 陈柏宇楼上装修，人生就好似一场精心布局的家居设计图咁样，逐少逐少咁样冚靓佢，感觉系好满足嘅。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featuring Marv 邱彦彤 All That I Want。 听过有张曼莎 And Love in the Morning， 转头回来会有波神的出现。 到了9:08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引领交幻象。 波城，出外真系要靠朋友噶。 斌神，我完全同意啊！有好嘅朋友出入先可以保平安啊嘛。就好似早几日我哋嘅访问送咗俾佢一句出入平安，唔单止真系平时出门嘅平安，将你人生当中好多嘅范畴都有好多进进出出、里里合合。呢一啲都好需要朋友喺度，呢一啲都好需要保平安。 Faith in the road that seems a red. 啱听过 Ina Hisberg 嘅 I Can't Be You。高清嘅平安就要保佑跟住来呢位朋友最近。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从无且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还未怕苦痛，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拿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酒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有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瀚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无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 最近在社交平台见到驾车的时候整花了位车，结果自己将这一首黑玻璃改了歌词变成黑司机，他是洪家豪，祝他出入平安啊，每日出街都会见到很多的人经过很多的地方，总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会发生，尤其是你可能会见到一些你没想过会今天在街上见到他的人。 红黄绿串又串醉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是渐变黑蓝，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情走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乐园室内过山车怀疑发生故障，十二个乘客一度被困大约50多分钟，由消防员救出，安全返回地面。园方话冇人受伤。事发在下午3点多，迪士尼过山车星战极速穿梭，有车卡停在半空，当时12个乘客被困。消防员接报到场，在下午4点多将乘客救回地面。园方解释，由于有乘客登车时间过长，导致列车未能够按时开出，触发设施控制系统，导致设施暂停。园方为乘客安全起见，暂时关闭星战极速穿梭。总商会主席阮苏少薇话：，商界一直认为香港而家系适当时间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令到经济喺稳健环境之下发展。总商会举行闭门论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向商界讲解23条立法咨询最新进展。阮苏少薇喺会后话：，有13个外国商会同埋多个跨国企业代表参与，形容溝通具建設性，並且引述官員多次解釋，23条立法對營商環境不會有負面影響，有助發揮經濟動力。智利前總統皮涅拉在直升機墜機事故之中身亡，終年74歲。總統博里奇宣布全國哀悼3日，並且在星期五為皮涅拉舉行國葬。當地傳媒報道，皮涅拉當地星期二同屋企人在洛斯里奧斯大區一處湖邊度假，其後在大雨中駕駛私人直升機的時候突然失控墜入湖中。皮涅拉懷疑因為未能夠解開安全帶而喪生。當局在現場打撈起皮涅拉的遺體，並且救出他的3个屋企人，正是調查事故原因。多个南美国家领袖对皮涅拉逝世表示哀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对皮涅拉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属和智利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日市区气温介乎11至13度，新界再低2-3度，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随即天气寒冷和有1-2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沙咀道去荃景围近大河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大河道去荃湾西站系较为车多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上乡道，红隧港岛入口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狮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慢线入狮隧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龙尾喺彩虹隔音草。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系较为车多噶，龙尾喺嘉陵街。江乐道中去中环方向近怡和大厦一带车多，龙尾在大会堂。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在海丰园。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现在在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交通较为繁忙，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到年28呢个黄昏，小明喺屋企打开呢一个球赛嘅直播，一路睇直播，一路喺度执屋。一路执屋嘅同时，佢发现个人心情都系懵懵地嘅。原因唔系因为屋企嗰啲嘢好难执，而系近日嘅天气湿度太高啦。佢发现屋企好多嘢都发咗毛，想清好似都好难清得晒咁。 郑希怡嘅相对湿度，呢个相对湿度有88%，令到小明真系好唔舒服。但佢知道天气呢啲嘢改变唔到噶啦，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情啦。呢刻得自己一个喺屋企执嘢嘅时候，佢决定放低啲家务，除咗睇住嗰场波之外。佢竟然上论坛揾人倾偈。 天气渐凉，仍然没有外套。如果你着凉，谁人为你焦躁？回复了电邮，仍然在看电脑。寂寞芳心网上找领土， 侦探剧场仍然在播预告，场面震撼。 所有问题仍然令你烦恼，站在窗边眺望解答将 一路执屋，一路上下论坛去感受下啊呢种郁闷嘅气氛之中，会唔会有一啲醒神啲嘅嘢睇下呢？有时就系咁噶，睇下讨论区啲人讲紧乜，有人帮自己抒发下啲闷气，整个心情就会转换咗噶啦。 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透顺？问问镜中。 听过咗刘应廷嘅 MM 七，喺网上面总有一个唯楼取暖嘅生气，揾一啲同自己意见一样嘅人睇。小明就系本住呢个心态，但佢亦都深知道咁样好危险噶，因为你咁样睇只系会更加将自己嘅群众封闭，所以佢都时刻保持清醒，提自己唔好跟车太甜。 你会讲我会吹几只字，正义与邪道，令我讲每个也争议。世界就表有故事，如何变异，我想点做而已。我独到嘅角度去发表意思，有个档案坐国外座，就是搞错菜，懒得打发弃养只狗，狗住系跟我，女人搭上富贵老细。快到上座位，初读死讯吗？我冇睇，我冇追害那次政治与时事，有个观转太几次，到我接觉已中伏，要去扑救，但已失据。 跟车太贴，越慢慢在网上的讨论区看得多，小明越发现一个道理，其实大家都只是想将心里面那种抑郁抒发出来，发泄了出来，那就没事，可以迎接新一年。所以有些什么不要屈埋找人谈下讲下， 太银幕相当广阔，抬头射出想去的地方，面前是双探路灯， 都是嚇了我在馬路發光，出去一下還在戒煙還用買煙嗎？出去一下原來為見一見他，出去一下瞞著太太才獨住一下，出去一下如寧靜處非惡假，我有車我有壓抑需要發射，我與車結合一體感覺快射，我愛車自我性通開路半夜跳上車，對著標板禱告那些難題，想想如何轉彎翻山落斜。窗敞开了，任由恶曲都是总回响，面庞上的那阵风感觉爽快，决定笑着动脚，出去一下 留下脸心提在公司吗？ 出去一下原来为见一见他，出去一下人若间中能独处一下，能自我修正吗？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射，我与车结合一体感觉快射，我爱车自觉性通开到半夜跳上车，带着标板祷告那些难题，想想如何转弯翻山落斜。 节目最后带嚟有陈奕迅《人车志》啊，小明亦都收拾好心情，删咗个网页，继续要执屋啦。喺临熄咗个网页之前，佢喺讨论区度留咗一句：胜利船，胜利。